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早间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给大家放了一首非常轻柔的歌曲，希望大家可以从睡梦当中甜美醒来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听到这样的甜美而舒畅的歌曲，顿觉得我被激起的这种激情又回复到了那种平静的睡意的水水。 硬掰硬掰，每天都尬聊。 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起来是什么样的心情，今天是一个小周末，周三的早上北京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今天阳光比较明媚一些，昨天的话其实会感觉好像稍微的阴冷一点点，但是今天早上我一出门，哇，这大太阳，就知道今天是一个好天气。 对，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啊？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总会看太阳，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的太阳是很大的，那就一定很暖和，然后经常就会在一个大太阳天穿着一件很薄很少的衣服， 会啊， 然后出门了，然后就会被风吹的在风中凌乱。北方的天气是不能看的， 是不能靠这个肉眼去捕捉的，是吗？必须要靠真正的天气预报以及你的肢体去感受。 没错，但是南方的天气是可以看的。 为什么？ 就是如果在南方早上醒来，你发现今天有太阳，那天气就是暖和的。有太阳的天气一定暖和。所以 ，anyway。 好，所以就是在南方生活的话要注意一下，是这意思吗？ 没错，那赶紧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给今天带来的给大家带来的资讯都分别有哪些呢？那我们首先其实在好奇头条号我们还是来进入早餐的环节吧，好不好？ 好的。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其实已经给大家陆陆续续的介绍了一些早餐的内容，那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各个省的早餐。那我们从湖北开始吧，我们从武汉开始。 好的。 热干面。 热干面啦，热干面还是热干面应该。 热干面吧。Anyway。 应该就是又热又干的意思吧。 对，就是又热又干的意思，那是辣的，这是武汉人。 对。 非常非常爱吃的一种食品啊。它其实实际上是一种汉族的特色小吃。然后呢北方也有很多地方其实也很喜欢的。然后它其实实际上和炸酱面、河南的烩面、山西的刀削面和四川的担担面统称为中国五大名面。 再来一遍，中国还有中国五大名面这个说法 是吧？中国五大名面分别是热干面、炸酱面、烩面，然后山西的刀削面、以及四川的担担面。 油泼辣子面呢？ 龙须面呢？ 对呀、 都没有在里边。 兰州拉面呢？ 没有在里边。 扬州细面呢？对不对、但是热干面真的是很好吃，我觉得热干面是这个喜欢吃辣的朋友们的福音，因为我是很喜欢吃辣的、然后我是很爱吃热干面的，你知道像这么就是它其实看起来一点都不没有汤汁嘛，还挺干的，但是在武汉真的是早上吃的， 对、 然后我特别特别的矫情，就你知道我去武汉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去参加一个活动，一般情况下我不会麻烦主办方干什么、但是在武汉的话我就一定会麻烦、 麻烦他们干嘛？ 买热干面啊啊、我说麻烦帮我买一碗热干面， 没有热干面不上场主持是吗？ 啊，这热干面有时候里面会加点榨菜，就特别的提味儿。 OK，、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再加一片肉啊什么的。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热干面是有俘虏到你的内心。 对，今天你要给大家带来几个省份的早餐呢？ 五个。 好的，那我告诉你，热干面第一。 热干面已经第一了吗？ 必须第一。 OK， 接着我们来看，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小笼包。你可以看到啊，小笼包其实实际上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它的里面其实实际上最开始是用肉馅儿和汤放在一起，后来呢渐渐的就根据各种各样不同的口味，比如说加了蟹粉啊、松露啊等等等等等等的其他的调料，价格也是从很便宜到很贵都有，所以大家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吃一笼暖暖的小笼包带着汤汁儿。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会更倾向于拿小笼包做早餐，而不是热干面。 为什么？ 因为热干面太干了。 但热干面辣呀。 我现在早上真的是吃不了太辣了 啊、 我已经退化了，你知道吗？ 你作为一个鬼子的，你说你吃不了辣了， 吃不了辣了，有点退化，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宁波汤圆，其实我觉得汤圆做早餐也非常棒哎，你一副困惑的表情看着我。 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好像聊中国的早餐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大家其实都知道这是什么， 对， 就失去了那个新鲜感，所以咱们应该让大家猜，比如说我要说到宁波了，请问你们觉得我要说宁波的什么好吃的，对不对？ 好，那这样吧，我下面呢要说的是厦门的，大家知道厦门平时早餐都分别都吃什么吗？ 不知道， 喜欢吃什么？吴珊珊，你这样不 OK 哦，就是先提出一个意见，说你要让大家猜，然后结果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以就是让大家猜吗？或者是你自己来猜测一下。 好，我来。 厦门都有什么吃的呀？平时啊？ 厦门的吃的我不是很了解，你知道厦门喜欢吃什么吗？厦门人，我知道他们很喜欢吃海鲜。 对。 因为在就是海边嘛。然后好像 我感觉他们特别喜欢吃鸡爪。 厦门吗？ 有一种卤鸡爪的感觉。厦门喜欢吃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特别喜欢吃水煮的海鲜。 就是蒸海鲜的那个风格是吧？ 对，就是我一去那就会要吐掉的感觉。我对海鲜过敏吗？ 怎么大早就要提这个问题？就是喜欢吃海鲜的人很多啦。 是。好，那这样吧，我来问一下，上海对你来说你觉得比较熟悉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早餐呢？ 小笼包、灌汤包。 除了这些呢？ 灌汤包。 我知道了，你喜欢吃上海的灌汤包，然后灌汤包、灌汤包和灌汤包。 对，上海还有什么好吃的呢？ 上海有上海糯米饭。其实实际上我会觉得，其实对于上海来说，他们的这个糯米饭做的里面没有辣椒，所以会比较有意思。然后其实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在糯米饭当中会放一些，比如说一些小菜，然后一些就是蔬菜搭配着，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的确是个挺好的选择。这样吧，咱们还是请大家这个稍微听首歌曲，然后咱们再继续回来聊早餐的话题，好不好？先让大家清醒一下，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大家现在还没有醒，包括我的肠胃还没有开始要准备吃早餐，目前对早餐燃不起这么大的热情，你有没有感到很失落？是不是？ OK， 一首不吃早餐是一首很嘻哈的事。 代表黑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

好了，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哈。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有很多方法，比如说 FM98.2 或者 AM927。那如果是想收看的话呢，方法就更多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搜索啊，包括呢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主播在直播间里做节目的情况了。 对，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早上来陪伴我们。那现在有谁在直播间呢？可不可以冒一个泡呢？ 是的，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没错，那其实实际上刚刚给大家讲了很多，就是早餐啊，我其实最近养成了一个还挺好的习惯，就是我现在每天就是来直播前，我都会喝一份小米粥。 哇，真的吗？你小米粥哪来的？ 就在我家楼下买的，要不要下次我帮你带？ 好，我觉得你这样人真的很过分。你知道咱俩是一起直播的人吗？总是跟我说，哎呀，我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在直播之前呢会喝一份酸奶。最近变成了会喝一份小米粥。 不行啊。 你不知道你喝完之后就会见到我吗？ 我就要告诉你嘛。其实实际上我是觉得早上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对于整天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那下面还是要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奇头条号的内容啊。接下来这条是很厉害了。在江西的抚州有重大的考古的进展。那就是汤显祖同志的墓位已经基本确定了。就是8月28号，也就是在上个星期，江西省文化厅和抚州市人民政府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们宣布考古人员在文昌里灵芝园内发现了明清时期的这个墓葬42座。那出土的墓志铭是有6方。那从墓志铭和棺盖的铭文当中呢，可以发现这个其中汤显祖亲自撰文而成的这个墓志铭的行文和体力基本是一致的。那当中呢，主要包括有人物生平，然后族谱的关系，重要的家族活动等等。那这一次的考古发现也是对于江西这一个就是考古现场非常非常具有意义，特别是在书法、美术、文学和文字内容方面，都会为汤显祖的汤学的研究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的确是，我觉得汤显祖对咱们那个小学课本、中学课本还是挺重要的，对吧？ 对，没错， 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大家还会背《牡丹亭》吗？不会啦，没关系，我们已经考完所有的试啦， 对吧？而且最关键的，其实我是觉得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是一个时代的。其实对于很多东方人来说，我们总说，东方有汤显祖，西方有莎士比亚。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总会觉得全世界有莎士比亚，东方有谁？所以其实对于汤显祖这样的一个考古的发现，也是希望能够把汤学带到一个更能让我们了解他，然后更能把他的这种艺术成就发扬出来的一个程度。 好像可以，的确是这个持续的关注一下哈汤显祖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了。 没错，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条还是跟高校有关的信息吧，因为最近是9月初了嘛，很多高校开始陆续迎新了。昨天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扬州大学农学院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他们是在收到通知书的时候就收到了一颗种子，然后在暑假的时候孩子没有时间把这颗种子灌溉成了农作物，在报到的时候把它带到了校园里面同步去报到。那接下来呢是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学校，也是一个跟报道有关的消息哈，这个学校就更加酷了，这个学校是出动了直升机来迎接新生啊，高空直播整个的路况。前两天呢是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新生开学的日子，当天呢学校做好了各种迎接新生的准备工作，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呢，在学校的图书馆的这个广场上还停放了一架直升机。在新生报到期间，直升机在这个学校的上空徘徊，机舱内有关人员用手机直播新生报到的情况，以便新生和家长们及时掌握学校的交通状况和报到的程序。就是你可以同步看手机直播，然后看，哎，这儿不太堵，我先去这儿办个手续啊。 OK， 这儿堵就先去那儿办个手续。有一个俯拍的感觉。 其实告诉大家一个诀窍，就晚点去。 对啊， 反正 你都是晚一天去嘛，是吧？学校都关门了你才去，你上了四年大学8次报到都是第二天才去的。 为了不排队嘛，我这个叫做真正的人工智能。 是的，人工特别智能，然后错过了第一堂小课，在学校里面见到老师的时候巨尴尬。 不尴尬，不认识。 不尴尬是吗？ 不认识。 告诉大家一个诀窍，就是脸皮。 脸皮厚。 是这个意思、啊。 有勇气嘛，对不对？ 而且 刚开学的时候，其实老师啊、校方啊什么的态度都会比较好。对不对？ 就大家心情还挺好的是吗？就第一个遇到就是糟心的事儿就是你。 太糟心了。 你觉得一个学校用这个直升机来迎新听起来怎么样，酷不酷？ 我觉得会有点土豪吧。 嗯，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像看起来没有很贵的直升机，是一个蛮普通的直升机，看起来它是这个学校用来做航拍还有为新开的飞行专业做宣传的一个民用直升机。 OK、嗯、所以他们学校是有直升机的停机坪的。 是的。嗯， 那不错哎，这校园蛮大的。 对啊，就是很多校园其实就是很大嘛、嗯、 比如说北大就没有停机坪。 北大如果能大的话，对不对？ 北大要停一个飞机得先两个楼吧？嗯，对不对？ 嗯，你知道，其实我前两天不是去了杭州吗？上一周的时候，然后去了阿里，啊，他们告诉我说，马云爸爸就是自己给自己建了一个直升机的。他本来想坐直升机上下班，但是后来发现直升机开的时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个声音实在是太大了，整个阿里园区的员工都知道，哦，他来了。后来他就放弃了这种出行方式。觉得还是不要那么高调比较好， 就是自动老板报警系统。 对对， 是吧？ 老板来啦，老板来啦。 确实是。其实交通的这个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很多啊，我这次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是在说、就比如说像苏格兰的那个一共的航程就只有50几秒的那个小飞机，对不对？然后还有比如说之前有很多很多的设计师都在设计说，目前现在城市的交通这么拥堵，然后压力那么大，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这样的一个压力，其实大家也都在就是各种想办法。所以其实实际上关于交通这个事情，确实我觉得还是方便为主吧。对不对？ 是的。 有的时候你就是为了看起来好看，其实实际上也没有为你生活真的带来多少便宜。 有的时候还不如两条腿快。 对，那其实实际上在我分享的接下来的这条资讯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一个相亲的节目啊，就是这个相亲的节目呢，其中这个男嘉宾过来以后，以他优秀的谈吐然后不错的外形条件获得了不错的女嘉宾的反响。但是当到后面的牵手阶段的时候呢，大家就发现说这个男生他说我不吃辣。结果 很多女嘉宾灭灯了是吗？ 遭到众多女嘉宾灭灯，最后居然还造成了没有牵手成功。然后女嘉宾说你不能吃火锅，没有办法，我忍不了这个，我真的忍不了。 是原话是吗？重复十多遍。 对，然后他问说难道吃火锅吃清汤的有错吗？好，网友的评论就亮了。 那叫麻辣烫，那叫那连麻辣烫都不算，那叫清汤火锅。 清汤火锅在我们那儿叫做清水烫。是要蘸着辣椒吃的。 对。那他怎么说的呢？就是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网友的那个评价和回馈是什么？ 网友的评价回馈，第一个网友说，这个一号不选男嘉宾的理由是不能接受吃清汤锅，是不是我听错了？求解。不用求解，就是没有听错，你就是听的是对的，就是他吃不了清汤，就只吃清汤锅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然后另外一个说了说，感觉那个清汤火锅简直受不了了，这个点就拒绝，好奇怪。其实网友普遍还是觉得他拒绝的很奇怪的。但其实实际上关于口味的这件事情，是有研究调查去表现，一对夫妻之间的口味的差距越大，很有可能造成他们的矛盾点激化。 就是一对夫妻的这个口味差距越大，婚姻走到尽头的概率越小，是吗？ 走到尽头的概率对，越小。就是你说的直白一点好吧，就是结婚就离婚的几率越大。OK， 不好意思说这么伤人的话题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合理，就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细节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受不了他是毛巾用完是挂在那儿，还是让他重新洗着叠在那儿，有可能就离婚了。 我的天哪，毛巾还可以叠着的呀。 不能啊，是举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 能吗？ 不能啊， 谁会叠毛巾？叠毛巾没有挂毛巾就是卫生吧。 有的人可能就是懒得挂，他可能会堆在那里嘛。或者是你的伴侣抽烟你不抽烟。 那从这个话题来说，你在家有那种就是没有办法一定要坚持，然后对方也绝对绝对不能触碰的这样的一个爱好， 不太能，因为我很懒。你看我车上都有蜘蛛。我有什么不能触碰的呀？ 不是，就比如说你有一些习惯啊之类的，会有这样的习惯你不能触碰吗？ 不知道，不要拦着我喝酒吧。 还有呢， 如果对方说你就是跟那男孩不是说他不能吃辣，所以被女生拒绝了吗？如果男生跟我说我不喝酒，就可能不能成为朋友。 哦，真的吗？ 可能至少不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嗯， 所以我身边很好的朋友至少都是喝过酒的嘛。 对对对对， 就是他跟酒量没有关系。比如说水水吧，啊，水水他虽然是水半场，但是我知道他尽力了啊，尽力了就可以。我要的是这种真诚和坦荡。 尽力很重要， 对 吗？对 啊、尽力了就行。 真的是有点尬聊。这种朋友的标准都可以。 嗯，可以。 其实实际上告诉大家这样的一条消息也是蛮有趣了。现在就是整个婚恋观比较混乱的时代、嗯、好像什么都能造成一对情侣在一起，什么也都能造成一对情侣分手。 嗯， 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那今天是9月5号了对不对？今天是9月6号了对不对？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那就是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励志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希望大家踊跃的参与啦。 嗯嗯，好，那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时段。 嗯，一会儿见。 嗯， crossing miles of frustrations and rivers and raging, picking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快乐翅膀在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唱得响亮， 借我一双小翅膀。 欢迎回来，这里是非常非常欢乐多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想回复一下达菲，今天不是水水自己，因为珊珊是永远在一起的珊珊。 想告诉大家，今天是我们在疯狂的找音乐，但是总是找到一些带有儿童风格的音乐的水水。 对，我跟水水现在进入了一种就是莫名的癫狂的状态，你知道吗？小乔阿姨出来的时候，我整个处于就是那种好了就这样吧， 对吧？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OK OK， 嗯，希望小乔蛙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早上。嗯，那既然是这样，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节日吧，好不好？ 嗯，好的。 这个节日呢叫做火人节。嗯，就你看啊， 嗯， 就这个火人节是干嘛的呢？就是一群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但是又想干点啥的人，会跑到美国的内华达州的一片沙漠当中去，然后在那边会干一些非常非常奇奇怪怪的天马行空的事儿。 嗯， 就比如说你像这个，就是一个他们搭起来的一个大的雕塑，然后他们会在那边建房子，然后做行为艺术，然后就做各种各样 crazy 非常非常非常疯狂的事情。 嗯，火人节不是只带火的那个火吗？喷火的火，对不对？ 啊，是，就是火人 节。那火人呢？ 就是火人节是他们对这个节日的一种称呼和一种代号。嗯，其实就是一群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又不知道平时自己该干点啥，然后突然想找一个地方去干点啥的人。 明白了，这群人他不是固定的，对吧？对外开放吗？这个节日 就是对外开放的呀。 就如果是我想当火人的话，我也可以随时去，对吧？那我 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去火人节。 哦， 嗯， 那火人节比如说每年它是一个官方的组织举办的吗？还是说 官方的组织举办的， 然后他选定一个地方，然后干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 对， 然后你如果喜欢的话就一起加入， 对 啊。所以他们今年选的是去， 他每年都在这个地方。 哦，每年都在这里。 他都在美国。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图片，真的是非常天马行空。 嗯，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说他们身边的朋友玩了这个火人节回来以后，其实觉得这个节呢有点噱头过重。 嗯， 然后呢实际上就是去那儿吃沙子。 每年都在沙漠里面是吗？ 对。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比如说弄个很大的雕塑过去，有的时候有其他的这个行为的方式，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种方式。 明白了。 然后我们当时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一个朋友就使坏说，你看大沙漠的一群年轻的男男女女，你说什么不好，对吧？就是干什么不好。 嗯， 然后他说什么都干不成。 快停车，快停车，这里根本不是去往幼儿园的路。水水哥哥， 赶快下车， 怎么使坏了呢？我这就下车。 赶快下车，好吧。嗯，好，接下来另外一条消息是来自于徐克，那就是徐克宣布，他将执导《神雕侠侣》三部曲了。 哇哦，哇哦。 熟悉徐克的朋友都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徐克的《笑傲江湖》三部曲是、基本上奠定了在就是中国的这个武侠电影史上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啊。然后他最近有表态说自己拍《笑傲江湖》三部曲，实际上是在为《神雕侠侣》去做热身和准备。 嗯，所以他要拍三部。 对。 嗯， 如果时间够的话， 你说他个人的时间够不够的话吧，我还是蛮期待徐克老师会拍出《神雕侠侣》三部曲的，因为我觉得像金庸老师这些作品，就是他的确很经典，而且其实有很多的影视作品留在我们心里了，但是就需要一个大师他去进行翻拍或进行再创作的话，才有可能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而不至于毁坏之前那种心里的经典印象吧。所以他要拍的这三部曲会有什么特色吗？还是说 现在他只是公布了这样的一个计划。我最关心的其实就是演员了。因为徐克就是之前用的演员真的是，你看林青霞呀，王祖贤呐、是吧？ 呀，真好看， 巩俐呀，对不对？都是这样的级别的演员，所以这一次不知道他会用谁。 我觉得好像每一次有这个翻拍的时候，大家都更关心演员是谁。 演员很重要啊，因为演员是最直观的，你能感觉到这个角色是干嘛的。 是的， 然后他的整个表现如何？ 包括不是要翻拍，《还珠格格》，不是《还珠格格》，《流星花园》。要翻拍了，就是我还真的很想知道那四个 F4 到底选的谁。 演员阵容确定了吗？ 我不知道啊， 没有， 我最近没有关注柴老师的微博。 哎呦， 包括《解忧杂货铺》不是要拍新的了吗？就是要拍了，之前就没有拍过，所以不能说拍新的。但是《解忧杂货铺》的确要拍成影视作品了，我也挺关心演员是谁的，好像有欧阳娜娜。 好的，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隆重的推出的就是一篇蛮有意思的一个对比文。 什么叫做对比文呢？ 你在笑什么？ 没有，在笑咱俩今天就处于一种 癫狂的状态。 对的，大家如果想看到主持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其实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啦，好不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可以看视频直播，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狐狸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有多疯啦。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癫狂。我感觉就是气氛一度很凝固的感觉，自己像在梦中给自己传来回声的感觉。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点水逆。我觉得咱俩今天是有点水逆吧。 你知道吗？我最近大水逆，反正 我有点水逆，要不然咱俩互相 cheer up 一下。你给我加油，用你的方式，我给你加油。 吴珊珊， 来 加油。 你信不信把你踹出直播间？云水，你看我。 好。 下一条资讯是 快快快快 好了，彼此给彼此加一下油，好不好？ 你要给我加油啊。 水深，加油加油加油， 好嘞。 要把自己弄吐了。 那既然在这种我们彼此给彼此加油的时候，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然后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星期三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房东每天催我300遍，说这月房租期限还有3天半。星期天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可以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老板电话响了300遍，说这月奖金不加班就有完蛋。我不想上班。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趁早滚蛋，我趁早滚蛋。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趁早滚蛋，我趁早滚蛋。星期三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是 我的老同学，每天催我三百一遍，说哥们儿结婚礼金自己看着办。 星期天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可以在被窝一直睡到日中三更，可是我老妈电话响了三百一遍，说我要孙子你就自己看着办。 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趁早滚蛋，我趁早滚蛋。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那下面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条资讯呢是网上的一个对比文，这个对比文讲的是、到底如果是乾隆的生活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起来，哪一个过得更好呢？ 很想知道，因为我前两天刚刚去看了一个展， 对对， 展里有好多乾隆用的东西，你知道吗？然后包括他写字儿的时候用来涮笔的缸子，包括一些其他的朝代，比如说嘉靖年间，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一块玉，它是和田玉的，它是通过这个把中间的芯儿挖的那种方式，那个叫什么呢？挖瓤吗？就那种工艺，他把中间掏空，而且那块完整的籽料掏空中间之后，那整个中间都不要了嘛，然后把外壁雕得很薄，然后雕出花的什么祥云的造型，就是为了写字的时候涮笔用的。我就想着，哇塞，这多适合给太子当那个涮笔的工具啊！我要是太子，文具都这么好看，我一定好好学习。 为什么一定要是太子呢？ 因为我觉得好像一般级别够不到这么好的东西，因为它的确很精美，你知道吗？然后底下还有什么荷叶的造型，然后表现出了一种美好的寓意呀、然后外面是什么祥云呐、中间还有个小蟾蜍啊，正常的官宦人家我觉得可能用不到吧。 OK， 那这样吧，我们如果是从生活来比的话，我们就先比命好不好？ 那、输了，哈哈，输了，哈哈。 不是，我是说命的长度 啊，开心，终于比一下我们擅长的了。但是乾隆其实也不短，对不对？ 不短，就是其实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和人的整体寿命来说的话，我们现代人是完虐他们的。 对的， 就比如说你知道乾隆一共啊，他的十个儿子当中，就是早夭的接近一半，活过成年的只有四个人，然后女儿有四个女儿。然后他其中就是50%，也就是两个女儿都没有活过23岁。 哎，太逗了，就是四个女儿就不需要用50%这样去计算。 对，因为我是这样看嘛。 我知道啊、我的女儿呢。 好好玩啊，简直太好玩了。 您继续说，十个儿子有40%是早夭的是吧？ 然后 女儿有一半是这个也是。 对，就是早夭。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最关键的一个点是在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来说的话，人的这个就是婴儿的死亡率，是在2%以上，就是类似于20% 啊。 就说比如说有十个这个婴儿生出来，有两个就会死掉。就当场死掉。所以说就是挺严重的。 是的， 如果是从这样方面来讲的话呢，确实就是现代的整个医疗技术和人体的这个寿命确实是要比那个时候更好的。所以乾隆的一辈子都是处于不断的在送黑发人的这样的经历当中。就这个女儿生下来，然后好喜欢好喜欢，然后过一段时间，然后她就走了。然后那个儿子很喜欢，然后又走了。 对的。 所以这一点其实挺不好的。 在宫斗剧当中，这点就可见一斑啊。在宫斗剧当中，刚开始谁的家世背景好啊，谁更有心机啊，一点都不重要。赢到最后的就是活得最久的。 对， 你看甄嬛活这么久哦，把这人全逗没了，对不对？ 但是确实是活得久的前提也是你别被弄死。 对的， 对不对？ 对，别傻到被弄死，然后才可能用生命去打败别人。 好，然后从衣服的角度来说哈，我们就说冬天的衣服好了。 我不相信我的衣服会比他好。 嗯， 因为在电视剧里他的衣服都好美哦，大龙袍金闪金闪的。 你知道吗？羽绒服是一种非常非常现代的衣服。 是的， 就是你平时很爱穿，你冬天超爱穿羽绒服。 对的，我现在还经常穿羽绒服呢。此时此刻 ，OK， 我夏天的时候，前两天咱们在那个录播间里录节目，他空调开的有点冷，我就盖了一件羽绒服。所有人都 珊珊。 你知道羽绒服就是它其实不是用人手可以解决的问题吗？它是要用一些机器，比如说像通过鼓风机来解决的一些问题。 嗯， 哦，所以说它其实没有，就是当时没有那样的工艺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乾隆他穿的这种比如说鸭毛的那种，就比如皮草之类的这种衣服，是有鸭子或者是动物的味道的 哦， 而且其实实际上就是穿在身上很不舒服。然后如果是说就是功能性上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但人家美呀，对不对？ 对呀， 就是它的龙袍或者是像普通的这个官宦家庭的这些袍子，其实整个的手工刺绣都是非常的精美。你要是现在进一家店，他跟你说这个手工刺绣，那真的是不知道要贵到哪里去了。 那当然了，现在手工刺绣真的动不动一件就很贵。我看到皇帝大哥分享了主播，此时此刻非常的应景。 然后比如说吃，你知道在吃这件事情上谁会赢？比如说你说你自己和乾隆， 这篇文章的结论一定是全部是咱们赢。 不是。 不是吗？所以他刚刚在穿的这件事情上又是咱们赢了，对吗？ 就是美上是乾隆赢，但是功能性上是我们赢。那你觉得在吃这件事情上是你赢还是乾隆赢？ 我赢。 你赢，对吗？你赢在哪儿？ 赢在活得久。没有，我觉得咱们是现代嘛。在这个烹饪工艺上总会变得更加的精细吧。 其实比起烹饪工艺来说的话， 食材 就是食材和运输的这个发展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就是有史料记载，有一次乾隆在江南的时候吃到了一条鱼。哇，他觉得这个鱼真的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然后他就派人快马加鞭的，就是给他寄给他的母亲。然后结果他的母亲也没有吃到好吃的这个鱼，因为这鱼坏掉了。 他怎么可能会在江南快马加鞭送一条鱼给他母亲啊？ 因为他当时就会觉得特别好吃。这是有史料记载的。然后比如说像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这个时候的鲈鱼其实就是指松江上的海鲈鱼。那鲈鱼呢是属于比如说像比较容易这个变坏，然后它的腐蚀程度会比较重的。然后从明代开始，其实实际上就有很多人是快马加鞭的往京城去运鲈鱼，但是他们始终都吃不到非常新鲜的鲈鱼。虽然有冰箱啊，那个时候我们之前分享过， 可以放在地窖里面那种感觉的冰箱里，是吧？ 对。所以现代的这样的一个运输的科技呢，也是解决了食材的问题。所以说在吃方面，其实实际上虽然乾隆看起来是能够吃四方，就是四面八方的食物， 嘴大吃四方。 但是在清朝其实你是吃不到太多外来的食物的。即使是要吃外来的食物，也都是腌制或者是那种做的不怕坏的食物。其实在衣食住行这些来比起来呢，住这一点上，那乾隆是绝对碾压所有的现代人。这一点我觉得就不用解释了吧，对不对？ 对的。紫禁城吗？是不是？ 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关于这一点 好像没有了。可能解释一下他住的宫殿里面都有什么样的美人。然后更让别人羡慕了，是不是？倒也不好说，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清朝的妃子，你看那个照片都觉得还蛮吓人的。 所以你觉得一夫一妻制对你来说是一个好的发明吗？ 我们要聊这么严肃以及深刻的还有没有别的答案的问题吗？ 给你挖个坑看你跳不跳。 没有别的答案的问题。 OK， 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分析的就关于乾隆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到底哪一个好的这样的一条文章。 其实好像对比下来感觉肯定是现代人的生活更好一些，但是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选乾隆。 就你知道我最近就还挺喜欢那首歌的，就是那个什么从前的车也慢马也慢，然后什么邮件往来也慢， 一生只够爱一人，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然后什么门 锁怎么唱的呀？开心。你不是喜欢那首歌吗？没有听吗？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在哼什么？ 别人就懂了。 咱们要不要听一首正常的歌曲啊？我们俩还要再原创吗？ 有没有样子？我锁了。别人就懂了。 哎，六院的老师您好， 您可能有一个病人跑出来了。 但你不觉得其实现代科技的发展快速和高效是两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吗？ 你说的对， 我说的 对，我已经懂了。 好， 是不是跟你刚才唱的很好？ 我觉得是， 唱的一模一样。 那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在讲到时间，我们倒回到乾隆的那个时候，然后又看看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的时候呢，送给大家一首《光阴的故事》，一会儿回来。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童话许愿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微微一笑，要跟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花椒直播，然后北京时间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大家好，我是珊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水水，呵呵呵呵呵呵呵 啊。 下面 我为什么要聊哈哈哈哈哈哈呢？是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两天在朋友圈已经刷爆了的文章。 嗯， 九零后朋友圈社交礼仪。 嗯， 哈哈等于滚吗？就是你知道现在就生活越来越难了，跟别人聊天呢，以前呢只要打哈哈都可以了，但是现在呢，哈哈和滚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嗯， 哈哈哈是好无聊，哈哈哈哈代表敷衍的笑一下，只有打到六个哈以上才算是真的好笑。 OK,OK,OK。 所以我平时打哈的时候我都七个起吧。很礼貌对不对？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两个叠在一起的哈哈是什么呢？ 就是很无聊啊，就是跟滚啊。 真的吗？ 对啊，我觉得哈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结束话题的感觉。这也是最近 经常发这个。哎， 对吧？你经常跟别人， 我是真心的觉得蛮好笑的。 哦，那你以后多发几个了，你向我学习。 好， 你知道吗？ 但是我又不是九零后， 那倒是。 我为什么要遵守你们的社交礼仪啊？ 那倒是。而且跟你说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前两天我跟朋友聊天，然后我打了很多很多哈，就是一整排哈，基本上是我能打的一行哈当中最多容纳的哈字了，你知道吗？他就问我说：“哎，你为什么打出这么多哈字啊？为什么我打都是哈哈红红火火黄火呼呼哈哈这种？” 对， 对吧？我说你常打就有了。 嗯， 我的微信里打出呵呵呵呵呵呵，就 H H H H 就是一排哈。 OK，我打出的是我一个朋友的名字， 谁？ 朋友是何浩，何浩，何浩，何浩，何浩，何浩。 感觉也像鬼打墙一样啊，鬼畜的感觉。 对啊。 所以说呢，最近这一个新世纪社交礼仪也是刷爆了朋友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对号入座一下，聊一下，看看咱们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 虽然我不是九零后，但你可以问问我。 对的。 嗯。 你觉得符号和叠字啊，这个可能就是送分题了啊。 嗯嗯嗯。 如果跟你说话，你回复一个嗯，或者是一个哦，是什么意思呢？ 嗯，就是对话结束。 对。 嗯。 那如果是 我妈经常这么做。 你妈妈结束你吗？ 她回一个哦，然后还打一个惊叹号。 嗯。惊叹号很好，好吧，至少有情绪啊。 OK OK。 我就最怕的就是没有情绪。 好 的， 好 这种。 嗯。 但如果是嗯嗯，或者是哦哦，是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一种娇嗔的表示，谈话可以继续。 对，你好聪明呀。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跟别人继续聊天的话， 要 表达要打嗯嗯和哦哦，不要打嗯或者是哦。那如果是排序哈， 嗯， 嗷嗷和嗷嗷和哦哦和哦，哪个更好呢？ 嗷嗷，那 嗷嗷更好，对不对？为什么？ 回答正确吗？ 正确。 因为带有一种更加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有一种要吼向天空的感觉。 那好嘛，那个妈就是口加一个麻的好嘛，和好妈就是 口字旁加个马的问句的那个妈，还有好摸，么么哒的摸，好吗？好吗？好吗？这三个哪个情绪更好呢？ 第三个好摸。 为什么？ 因为有一种要亲上去的感觉，不是吗？ 没有，我觉得好摸的时候很少有这种么么哒的延伸的含义。再给你一次机会，排除错误选项了。 那就第一个好吗？ 对，好嘛，会有撒娇的感觉嘛？骂这种字儿就是妈， 你知道吗？ 四声的感觉。 但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用这两个字，一个是马的，一个是马，一个是马，好了，我们觉得这么来说，我觉得好嘛，就是旁边是麻子那个麻，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答应，对不对？ 不对，是 就好嘛， 是咨询嘛， 好吗？是好吗？就是我好好了，就答应的意思。 哦，果然是南北方差异大不同，就跟 我 们和咱们的区别是一样的。 哎，你知道吗？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哎，这个不能播了，算了，无所谓。 就这样结束了这一趴是吗？对我来说，好吗？也是有时候会有询问的意味。 OK， 就是好不好，或者是好吗？这种会有撒娇的感觉。 好， 好吧。反驳别人的时候加一个那个哭哭的笑脸，是什么意思呢？ 反问别人的时候表达就是 反驳别人的时候， 反驳别人的时候加一个掩面而泣的那个，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就是那个两边出泪珠的那个， 表示一种为了缓解尴尬的情绪。 我觉得你是90后，哎， 是吧？ 是吧？ 因为最近就是有一些人是这么发的。 你到底是做了什么让别人感到很尴尬的事情？ 没有，最近在沟通的一个设计师就是一个典型的90后。然后他经常就会发出一个问题，然后后面就是他每一次发出一个问题，后面都要跟着一个掩面哭泣的那个表情。 对，那个时候的确就是为了缓解尴尬。有的时候你可能是直接想指责别人，比如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觉得你说这句话真的很搞笑，然后加了那个之后就会有一种，好，我们不是那么想跟你撕破脸啦，但是我觉得的确对你这句话有点小意见， 对， 会显得比较有礼貌一些。对，就各种90后的社交礼仪，咱们找一天时间吧，好好跟大家聊一下各种表情、各种标点符号意味着什么。 OK，那今天给大家聊的这几个，大家要注意了啊，就是哈哈哈哈哈，一定要多发才能表达你真的在笑。 五个哈起， 对对， 在直播间的朋友给我打几个哈来看看吧。 OK，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闪光少女》，马上要请出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上一上那些你没有上过的课，聊一聊那些你没有去过的国家。 好的，一会儿见。 一颗尘埃在渺小的角落，一只飞鸟在孤独的秋落，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这道不出好恨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你的眼睛是同样的清澈，记忆被慢动作一一浏览，谁和我一样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是不是觉得进入了今天这个半月说话得快一些？ 对，感觉这节奏要跟起来。 大家好，一起动起来。 你知道嘉宾看着我们觉得很疑惑。 好好好好好，活力调频，微微一笑。Everybody go go go go go go！ 嘉宾你好， 你好，你好。 嘉宾你要习惯，就是我旁边这位双子座女孩，确实在做节目的时候，通常会有一点哎，不知道她在干嘛。 只让你报了这么一个电乐呢？ 不对，我在想要不要跟着一起跳这样？对，要一起来吗 ？OK， 那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观看直播的方式啊，除了是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然后还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击直播要点击关注。那今天呢，请到直播间的是我的好朋友雅欣，雅欣是一个超级超级有才华的女孩子，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能见证她的才华熠熠生辉。 谢谢，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把我夸得这么好，我要现在自我介绍一下吗？ 对， 可以。 对，我就是在那个UCL 伦敦大学学院读的那个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然后我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认识了我们的主播大人，对，然后我在那个读比较文学的时候，就是做的是童话研究这一块，所以可能会研究到一些就是大家平时有听过的一些童话，可能他有一些就是想象不到的。 等一下，雅欣老师，雅欣老师， 童话研究， 五岁的小朋友水水现在就是要提一个问题。 好的，水水小朋友你说吧。 首先小朋友想知道雅欣老师在研究童话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童话呀？ 我当时研究的是一个叫做蓝胡子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哇，果然五岁就没有听过。 不是，那六岁的珊珊小朋友有一个问题，珊珊小朋友没有听过蓝胡子的故事，珊珊小朋友先想听一点，我们鼓掌。 珊珊小朋友你就六岁了，你还口条捋不顺吗？ 小朋友经常说话说不清楚啊，不是吗？还说六岁应该说得清楚了， 说得清楚了。 好的，珊珊小朋友想听一下蓝胡子的故事。 蓝胡子的故事说的就是有一个国王，然后他连续娶了七个妻子，然后七个妻子都逐渐的莫名其妙的消失了，然后那个蓝胡子就是那个国王的样子的特征，就是他除了胡子长得蓝一点之外就没有其他 奇怪的特点了，然后 就已经够可怕了呀， 就 胡子是蓝色， 对、嗯、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因为他的财富和权力不断的嫁给他然后消失、嗯、然后那个故事那个童话女主角也是一位新的嫁给他的新娘，然后他来到了那个国王的城堡了之后，国王就跟他说这宫里所有的财富都属于你，但是只有一个房间你是绝对不可以进去的，然后他把这个房间钥匙交给了这个女生，但是就离开城堡说要出差一段时间、嗯、然后然后那个女生在独自在城堡里面的时候受到好奇心的驱使，还是把那个城堡房间的门打开了、嗯、然后她就发现就是所有就是国王的妻子都在里面，就是已经不在了、嗯、然后对 是一个 对，然后他们发现这件事情了之后，然后才发现是国王设下的一个局，就是他要找到所有的不可信任的妻子，就是不听他的话的，就是他已经明确警告过不能进这个房间，然后所有进这个房间的人都会就是等于违抗了他的命令，然后就是不是值得他的妻子这样、哦、然后最后当然故事的结局就是那个女生就是想办法就是跟家人求救，然后就他的两个骑士一样的哥哥就来把他救下来了，然后他就继承了国王的财富，一个美满的大结局。 不是听起来很美满吗？ 对，就是 这个女生在我这儿不是很做好铁狼。 对，但这个故事的话，其实它可以从很多角度分析，就是包括好奇心的问题，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然后包括你甚至可以把它分析成就是等于对前女友的一个嫉妒，就是你为什么会有好奇心，就是对于曾经在一起过的人，就是过往的那种经历的那种好奇，都是有可能去从这些角度去分析的，所以做童话研究其实还挺有趣的。当然我们也会学一些就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些童话，比如说像睡美人，然后但其实它原来的版本可能就没有那么纯洁有趣这样，但我不太确定就是能够说到什么程度、嗯、 OK 那我们换一个、 啊、那我们换一个吧。那睡美人这三个字听起来就是有点不能播， 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去破坏小孩子们就是关于睡美人的一个美好 的 形象。 是的，是的。 那今天能请到雅欣我也是很开心，就是和她一起来聊一聊她在伦敦留学的时候去上的一些有趣的课程。 可是水水弟弟，我想知道就是蓝胡子那个故事，雅欣 你六岁就叫我弟弟吗？我七岁了。 你不是五岁吗？刚才 现在七岁了， 你长得好快呀、啊、水水哥哥，我想问一下，我很想知道雅欣是怎么分析蓝胡子那个故事的。 对， 可 能是我 听到有些没有听到的细节。 对， 刚才那个女生在我这真的不做好， 嗯， 对吧，国王都娶了你了，跟你说这房间不要进去，他都是你的还不听，他非要进去看。 对， 然后我觉得好像国王那个出发点听起来还很正确，他是国王。哎， 我想问一下你、 啊、他想要一个就是听自己话的，我只让你不要进这个房间的，只听这一个指令的妻子，难道要求很过分吗？ 好，这样我来问你吧。 嗯， 如果现在你就就设身处地的你来想啊，你是嫁给了这个国王的这个女人，然后呢，你出生的月份也不改变， 我就是皇后，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你出生的月份也不改变，好吧？嗯、就致使你还是一个好奇宝宝。 嗯 嗯 ，OK。 太过分了，这个前提。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老公、你夫君，然后你丈夫、嗯、这样的一个人告诉你说，不要进这个房间。 我会这样，我会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也是我自己独立的房间，你永远也不要进这个房间。嗯。我们来互相牵制一下 okay, 好不好 okay, okay. 你如果想进，那你也让我看一眼嘛， 中两个人保有自己的秘密那种感觉。 对呀、啊、就是那我可以把我的好奇心或者一些小秘密放在这里，至少会有一个心理的平衡、 嗯、 你不要去失衡了，你会觉得他有一个秘密而我没有，可能会觉得我很想去探索他的秘密吧。 嗯，你觉得我的解决方案是不是一个方 案？我觉得超级棒的， 对吧、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够解决那个根本的问题。 嗯， 就是我觉得好奇心是一种非常单纯的人性驱动。 对， 就是他越告诉你不能这样的话，你真的就越想这样，我觉得我会疯。 你知道我曾经看过一个心理实验，就是一对父子被关到一个房间里面、 嗯、 其实可能也并不是被关到吧，是在那里等待，然后可能是做一个实验，然后那个墙上有一个开关，上面写了 don't touch，就是不要碰、 嗯、 他们俩就纠结了很久，到底要不要碰，要不要碰，是不是能表现出一些我的心理特征和我的性格的什么什么指向之类的，然后纠结了许久，最后比如父亲想碰，然后儿子不要碰，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然后最后这时候工作人员进来了，说你们俩在干什么，说 说我们在考虑碰碰这个开关，然后工作人员说哦这个灯坏了。对，就是你的好奇心会让你导致你会想一些根本就没有的问题嘛。 对对对对。 所以最后蓝胡子那个故事你是从哪个角度去分析的呢？ 我是在思考说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逃脱这个国王的淫威，就是怎么样可以离开蓝胡子的城堡。因为蓝胡子的故事它有很多个不一样的版本，就在里面的话那个女主角最后是怎么样逃出城堡是有很多不同的发展的 说法，也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因为在有些故事里面她是跟那个国王相爱了，然后就等于说是通过爱情而留在了那个城堡里。就比如说因为蓝胡子他其实等于说他是一个童话原型，然后他之后影响了很多我们可能听过的故事，比如说像希区柯克的那个蝴蝶梦，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就是他就是讲的就是也是同样一个嫁给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然后他受到那个就是然后嫁给非常有钱的人之后，有钱的人的前妻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女人，然后每个人都记得她，然后蝴蝶梦的那个原名就叫 Rebecca 嘛，她那个前妻就叫 Rebecca， 然后所有人都记得她，就像一个阴影一样。然后她也然后在那个房子里面也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然后那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对就可能不要剧透，但最后那个女主角发现那个秘密了之后，她选择的就是跟那个男主角成为共犯，然后跟他在一起，两个人活在爱情里。然后这也是在就是说等于说你在蓝胡子那样子的形象的丈夫面前活下来的一个方式，就是去拥抱爱情，就是跟杀人犯共谋吧，可以这么说。然后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选择你的家人，就是跟像原来的那个版本里面一样跟你的家人求助，然后用那个家庭的力量把你从新的家庭里面就是拉回 来。 然后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啦，就是没有办法，只能就是成为一具就是新的空的躯壳，这样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其实这个故事它最开始引人分析的点就是其实珊珊的反应也蛮正常的，就是大家就会先想说为什么这个女主角不听话，但是大家不会想说为什么她要那个男的要去杀人，就是反而不会去想那个更大的罪行，而去想好奇心的问题。所以这个故事的讲法很有趣，就会让你反而去指责那个有好奇心的人，而不是去指责那个谋杀的人。所以就所以说他、就是、 可能是因为在很多童话故事里面国王被赋予了剥夺人家生命的权利，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不太会想这个问题，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问题。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可以从各种心理啊，然后包括读者怎么去接受啊，他的那个角度去分析，所以他是一个就是很丰富的那个童话的原型。然后他也在很多故事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强有力的丈夫，一个较弱的妻子，然后还有一个好奇心或者是不能打开的房间的主题，其实他都是受到那个蓝胡子的故事的影响的。 其实我是想知道那剩下的他之前的那些妻子都去哪儿了呢？ 就死在那个房间里了。 对，就待在那个房间里了， 就是都死在那个房间里了。 他的意思是就是你我不是告诉你这个房间不能进吗？这个房间并不是他用来藏尸的一个地方，只是用来检测你是否忠诚的一个标准。你只要踏进这个房间就说明你不听我的话，那我就立刻把你弄死。然后弄死之后就扔在这屋里啊。 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 很可怕。 然后 当然也有， 其实你如果不踏进这个房间， 所以他看到的不是那些女人，是那些女人的尸体。 对 对， 你如果不踏进这个房间，你就不会死掉。 哇、 你只要踏进这个房间，就证明你不是我的人，那你就死在这里，跟我无关了啊。 OK， 其实只是一个证明。一个测试吧，算是、 对，也有，所以也有那个像女性主义分析的话，就会有像水那样说的，就是好奇心为什么在女性身上不受鼓励呢？就是本身好奇心在男生身上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就是 对啊，就你对比一下，比如什么麦哲伦、什么哥伦布这种航海时代，就男性一直以来是觉得说他们的好奇心就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感觉。 对， 男性是被鼓励征服的吧？就他去探索和征服， 对对对，但是其实探索和征服本身也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好奇心嘛，但是在女性身上，可能她本身就是一种对家庭，哪怕是对家庭内部的一些事情的好奇心，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感觉。所以这个童话的那个警告意味好像又不是很好。就是对，所以有很多她去分析的那个方式就会很有趣。 他们真的是让童话变得很深刻哎，我觉得。 对，但是其实这个 是的，是的， 普通的童话。 但其实这个有意思的点在于说，其实在这个故事写出来的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童话还不算是童话，因为我们想象童话应该叫 children's story 吧，但是它是 fairy tale，fairy tale 就是像是仙女的故事，或者说是 没有啊 ，fairy tale 不就是童话吗？ 对，但你翻译成童话，但其实说一开始童话出现的时候，就是给大人看的故事，然后后来那个格林兄弟他整理了一个。他整理了一个童话集，然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才开始把这些仙女的故事引导成就是给小朋友看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些很早期的那种所谓的黑童话的话，就可能是他们实际上是更早的时候就是写给大人们看的，所以有一些就是不适合小朋友的内容，但是后来的话就会越来越柔和。 为什么大人需要看童话呢？在你的理解当中， 就是我们不能说它是童话了，它就是大人的故事，一种传说，然后民间故事那种感觉，然后。 你知道就是在文学研究里面，就也不是说要说的那么高深啊，但是就是说有一个词叫做母题，就是母亲的母，然后题目的题，然后母题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很多故事的原型在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套路了， 对的， 然后后来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套路的一个衍生。 其实它是有一个数字的，比如说在大概的所有的中国的文学当中有多少种故事的原型的套路，所有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些原型去发展开来的。 对，然后这个套路当中，我觉得其实童话故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套路，因为童话是你小的时候听的嘛，然后你在小的时候听到的，比如说狼来了，狼外婆，然后什么糖果屋， 哎， 越说越恐怖了。 你听到狼来了， 我没听过。 你听到狼来了，我想到一个故事。前两天我去一个沙滩边上玩，然后有一个父亲，就好像是那个小朋友在吹那个救生哨，求生哨，他在吹着玩，他爸爸就开始教训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把哨子给我！狼来了故事听没听过？”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想，将来我如果有了小孩，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他做这种事情，我会跟他说狼来的故事你听没听过吗？是会用去童话去教育他吗？ 但我觉得他这个用点不对呀、狼来了是说谎，跟这个 他用救生哨嘛，其实是一样的，他那个求生哨他吹了之后别人发现你是要求生吗、结果不是，然后我就不管你了。 那这个运用的很准确， 很准确啊， 很准确， 对，他第一反应超级准确，不要再吹了，狼来的故事听没听过。 然后那个小孩就迅速的不吹了，是吗？ 我没有去看那小孩的反应了，小孩当时的反应和他真实心里想的多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刚才其实雅欣也提到了蓝胡子那个故事也是一个原型。 对，它是一个原型，而且它，你刚才说到教育意义，就是一个故事刚写出来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具有，它也是有一个背后附了一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它那个作者本身是写了的，而且他写的那个故事呢，可能还跟就是后来的人分析的方式不一样。他说他这个故事的寓意呢是说那个丈夫不能够向妻子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妻子是会一定会有好奇心的，甚至他可能暗示的就是可能会有出轨的欲望，但是你不可能要求这样的事情，否则的话就其实恋情的结果并不会很好。然后所以他原来写的那个就是道德教育是这个，但是呢后来因为在传播的时候就是后面的部分就流失了，然后大家就更注重在就是可能批判女性好奇心的部分，然后重写的那个过程当中更强调的就是这是一个背叛的不听话的妻子，所以就后来的分析里面就更加的把那个指责就引向了那个妻子这样。 我觉得这个关于是否这个指向主要是指向是否是背叛的妻子，还是说丈夫应该要求妻子做什么样的妻子，对我来说是需要更多的背景信息的。 对， 就比如说这个国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国王，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对， 就如果是他是一个正常的农夫，他要求我的妻子，然后你给我一个空间，这个房间你千万不能看，然后他看了，最后他杀了他，故事的那个导向和大家第一反应绝对和国王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两个人的感情当中，其实他是需要对等和交换条件的吧。比如说有人觉得你的容貌、你的知识、你的财富、你的地位、你的人品都是可以作为这种交换条件的，所以说比如说我帅然后你有钱啊，咱们就可以在一起，或者我美你有钱，其实他是用容貌去跟他交换的，对吧？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国王是具有一个绝对权威的地位的，我没有这个信息，这个女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如果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公主，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更对等一些，就可能不应该有更过分的要求。如果她只是一个平民，比如说是他国王他的归属权下的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她或许嫁给国王就要承担一些其他的不可能完成的条件，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背景信息的。但是现在刚才描述过程当中只有她是国王，然后她嫁给了他， 她是一个平民的女儿， 在故事里面都 是吧？所以 说 他就 对、嗯、对有一个不对等的关系在里面。 对的，对的。嗯、 但是我是觉得，无论在什么样的关系里边，都不要去挑战一个人的好奇心的忍受程度。 嗯，那倒是。 我觉得其实实际上，我反而是觉得，不管你是国王还是平民，你结婚了嘛，然后你成为这样的一个伴侣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说你要保证这段关系是幸福的。 嗯， 对吧？虽然国王 I don't care 那个国王我不在意，但是你如果是不在意的话，你不要以一个就是这样的口吻去让他受到好奇心的这种折磨。 嗯， 就人的好奇心有的时候，如果你得不到满足或者长期被压抑，其实就是一种折磨。 嗯， 我觉得这种折磨是普通人真的没有办法去承受的。 是的， 所以也有分析说，他就是像是一个恋爱关系的一个试验，他是故意试验的，因为他为什么偏偏把钥匙交给你了之后就出差了呢？他在给你一个机会去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说，就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如果要把它放在世俗化的分析里面，你也可以说，就是有感情有些考验是不要去做的， 嗯、不要去做。 哎、 啊， 我真 的 特别有， 是不要去做， 特别有细节控。他把钥匙给你了，然后又出差了。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就是在他钥匙给我，然后他偏偏要出差的这个时候去看那个 房间。我觉得是，我觉得这样会很 蠢。他是故意考验你啊， 就很 蠢，平时偷一下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房间是那种，就是你知道有暗器型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就是你只要打开这个房间就，就哈哈哈，然后万箭射来，万箭穿心。 就比如说小时候，就妈妈说哎，我要出门了，我这次出门会很久，然后我短时间 不 会回来， 不要看电视啊。 然后那时候我就不会看电视，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就故意就说给你听的，你知道吗？然后他悄悄的走了，他走了你都不知道，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看。 是的，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两个人就是都不太做好，这不是一个美好的童话故事。我觉得这个姑娘首先可能她的整个经历也没有很幸福很甜蜜、 嗯、 然后这个国王在我看来最讨厌的一点在于他多疑， 嗯， 就是事儿太多了，你知道吗？非要考验别人对你是否忠诚、 嗯、 但也没有办法嘛。 嗯， 嗯， 但我觉得很有趣了，就雅欣在 很好玩 的时候带来了这个故事， 然后聊了半个小时了、哦、你看刚来的时候雅欣还特别紧张说，哎，聊什么呀，咱们能聊一个小时吗？谁看到吗？蓝胡子聊到现在了、 嗯、而且你能看到他确实是很喜欢看电影、嗯、很喜欢看书，然后从一个小小的故事就能说出这么多的事情。 嗯嗯，对， 所以但是童话真的不是给小孩子看的。 是的是的，童话其实不是写给小孩看的，对吧、 嗯、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为什么当初选童话研究呢？ 就是当时在那个比较文学研究里面，然后发现了，就是发现了一个故事了之后，是对这个故事感兴趣。 嗯， 然后因为它也可以其实引申到一些可能在中国我们看到过的故事，其实都有一些连接。 比如说呢， 就觉得很有趣。 比如说呢，我还挺感兴趣。 你有没有看过张艺谋的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 啊、 其实它也是就是蓝胡子那个类型的故事， 嗯、 就是巩俐扮演的那个平民人家的女儿，然后为了钱，然后其实等于说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嘛，然后就被迫嫁给了那个是封建地主吗？还是那种角色的人？ 嗯、 然后 就有钱人家。 对对对、嗯，然后他也有一个就是楼上阁楼上不能打开的房间，然后还有听说就是以前的太太疯掉了，不见了还是怎么样的、 嗯？ 就是其实那个脉络是一样的。然后当然是、 嗯、 简奥斯汀的那个《简爱》在这个情节的处理上也是有点类似。 对， 《 简爱》也是我们会分析的 一个。我跟你说，我很讨厌这种房间里面不能进的房间。就很讨厌这样的房间，我就会觉得就是这种房间就像一个豆一样，你要把它清除掉。 对， 我们家有个不能进的房间，我的衣帽间。你知道为什么吗、 哎、你知道吗？我进了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进过。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进去？ 我觉得是这样 玩呀。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别人家的这种房间呢，是别人告诉你说你不能进的房间、 嗯、 你的那个是我主动告诉自己我能力范围达不到。 因为我的衣帽间太乱了，你知道吗？我平时都关着门，我特别害怕，你知道吗？我特别害怕我的衣帽间。 嗯，然后嗯，比如做了一些连接、 嗯、 啊， 对的，和中国故事的连接、 嗯、 大红灯笼高高 挂。除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呢，还有什么别的一些连接吗？ 我也想不起来了，因为这个当时我主要做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嗯、 所以现在有点一时间想不到、 嗯、 但是关于就是恋情测试或者说是背叛的主题的话，其实还挺好分析的、 嗯、 哪怕是在尤其是在可能中国的故事里面，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现那种强有力的男方和一个相对来说较弱的那种女方角色、 嗯、 然后就这里面如果说要分析就是比如说爱情的保存之类的那种东西的话，就如果用蓝胡子的话会很有趣，但是当时我没有涉及到那个部分。 嗯， 哎，我特别想引申，就是再说一下你们小的时候对你们影响最深的童话故事 是哪一个？就你们小的时候，你们的家人会有给你们讲故事的这样的习惯吗？ 就在你们睡前，太小了，但是会记得看过很多故事。 就比如说你们就是印象当中很深的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你有吗？我有一个， 你先说好 的。印象最深，印象特别特别深。其实我觉得好像大多数童话大家都听过，不管是在课本上还是家人给你讲的，还是你自己去翻书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豌豆公主。就是我一闭眼睛就能看到一个公主躺在很厚很厚很厚千万层像千层饼一样的床垫上，然后底下有个豌豆，然后她在那儿矫情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当时对这个故事印象特别深刻，我心里就想她怎么就能这么矫情呢。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会给我印象很深刻，可能是因为我那个就是抽象思维还挺好的，我特别容易去想象，我就能想象就是一个一个床垫一个一个床垫，但是其他的都是灰色的，就整个画面就只有一颗绿色的豌豆垫在那儿，它变成了这个公主的一个结或者是一个心理阴影，她怎么都觉得自己不对劲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心结在那儿，有一种对我来说这个意味就是我们心里放不下的一个东西。 我后来发现其实一个人在小时候印象最深的童话会在他的潜意识当中非常非常影响他之后的性格的发展。 哦，是吗？那是不是很纠结啊？我要去买一颗豌豆把它敲碎。或真的可能或许有用吧。 我后来发现，因为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在童年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童话，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它肯定是作用在你每一件事情上，就那么一点点，就比如说有一千万个理由就是作用在这一件这个决定或者这件事上，你可能有十个就来自于你童年的记忆当中的这个童话故事。 那我觉得我真的有可能 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很有趣的是当时教我们童话研究的那个教授，他小时候是不看童话，他妈妈不让他看，因为他说因为他妈妈感觉童话里面都是那种 骗人的， 就是王子赶来把公主救了那种 故事，都是爱情故事。 对，他就觉得他想要树立就是他女儿不需要一个王子就能够自己强大起来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不让他看任何童话。 这种教育真的好可怕。 虽然说他长大还是选择了童话研究，但是小时候确实没怎么看过。然后但是我小时候倒是在动画片啊什么的就看了很多这种就是王子过来给公主幸福的那种故事。所以要说我印象深刻童话故事，其实我还想到挺多的，但是我就很难记住一个特别的。就是比如说像我很喜欢的，我其实还挺喜欢小美人鱼的那个故事的。对，就是为了你爱的人然后走上岸来，然后就变成人，变成一个你不习惯的那个角色。然后 我觉得你跟水水是一路人。你们俩都是就是爱，然后为了别人付出自己的生命的那种，有可能在爱情当中更倾向于付出。 会吗？其实你感觉这类故事会像比较像你的爱情写照吗？ 会。 你在爱情当中是这样的吗？ 我不太确定。 对了，你喜欢的单向力的很多句子是他选的。 是吗？ 有一些是。 我很喜欢。 对，他主要在 我还蛮好奇怎么选的。 然后其实你刚刚讲的那句就是为了他爱的人走上岸来，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有击中到我和珊珊。对对， 是的，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渐渐的走进直播间了哈。快乐度雨涵分享了主播，谢谢，还说了珊珊女神、水水帅哥早安，包括雅欣，其实有很多朋友也来了。刚才有个叫做赫赫德。赫赫德跟雅欣问好来着，说你好亚亚。然后刚才还有一直有跟他打招呼的朋友。对，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活力九八二了。如果大家来了的话呢，可以点击这个关注。乐语合咒说加油加油，乌冬馒头说馒头来了，前排表白君汤，你是叫君汤吗？ 你 们好， 我有名字。对， 好厉害。 也谢谢天宝关注了我们，谢谢。 OK， 一首被驯服的象送给大家，一会儿我们继续和雅欣来聊好玩的事情。 一会儿见。 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 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好的，欢迎回来。 有病啊！ 换一首欢快一点的啊。嗯，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会准时和大家相约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刚才被水水点醒，他说童话故事可能会影响你自己的性格，而我童话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豌豆公主，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有点纠结，我想去买一颗豌豆把它砸碎，从而破除自己心魔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觉得珊珊今天终于找到了自我，并且鼓励着她一定要去买一颗豌豆把它砸碎的婶婶。 大家好，我是在做童话研究的雅欣，然后刚才一直在参与就是大家的话题，然后对，那我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像小美人鱼的雅欣吧。 脸呢？ 刚才还带着不特别傲娇的表情打我呀，我小美人鱼雅欣。 OK， 那我们在前半个小时一直聊的都是雅欣的童话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主题。嗯，那如果大家想要听到更多的雅欣的这个介绍的内容呢，您当然是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同样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都可以去看到我们的直播。 嗯，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大家啊能够看到漂亮的珊珊，我和雅欣。 嗯，请大家点击关注好不好。另外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哈，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现在呢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 燃烧吧982， 是的，燃烧吧主持人选拔大赛已经开始了，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听到没有，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呢还可以登录励志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了。 嗯，大白话来说就是来抢我们的工作呀， 抓紧时间呢来打我呀。 OK， 那我们接着和雅欣来聊一聊她在伦敦的时候的游学求学的经历好不好。那刚刚讲到的是童话研究，我知道雅欣其实在 UCL 就是一个伦敦非常非常好的学校，就是在英国肯定是前五的吧。应该 是蔡康永毕业的院校吗？ 蔡康永是 UCLA， 他在美国。 好的， 国家都不一样的，有点远。 好的，的确不太了解蔡康永老师在哪儿读的书。 OK， 那雅欣也是在接下来这个时段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他在里面上过的比较有趣的课。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在我去，反而是在去伦敦之前做的一个课程，然后但是是我们，因为我们大学也是做的是那个就是西方教育模式的那个感觉，然后他有一个要求全校都必须要做的必修课，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专门教你怎么样控制情商的课吧，应该说提高情商吗？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情绪智能，就 emotional intelligence，然后就是教，就是所以它，然后它要求是必修，就是里面会教一些关于情绪智能的一些理论，然后还有就是教你怎么样在逆境当中生存，然后还有。对，还有一些 在逆境当中生存很坚强。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包括东方和西方的，就是怎么样从身体上面去控制你的情绪的一些方式，就是其实就是当时会练太极和瑜伽一起，就是看哪种方式更适合你，还有一些呼吸的方法，然后让你能够让自己心跳更平和之类的，就挺有趣的一个课程。 我最近还挺功利的。 为什么？我觉得有什么用是吧？ 他讲完这个，我第一个反应的出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情绪最容易被控制，或者什么样的方法最容易去控制情绪？然后什么样的情绪最难控制呢？ 什么样的情绪最难控制？你是说那种愤怒的情绪是很难消失的那种？ 愤怒的、悲伤的、抑郁的，就各种各样的情绪。 我会觉得抑郁的感觉是最难抽离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极度的悲伤，然后所以它有一个中庸的那个程度可以一直保持在那里，然后就可以影响你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对，就是中等以下， 挥之不散的那种感觉， 就中等以下的水平呗。那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就是去消除这样的情绪呢？就最有效的。 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在那个课程里面学习到的话，其实太极还蛮有用的。对，就是他会教你怎么样，就是呼吸，然后同时用一些手法，然后就让你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心态。但如果说像愤怒的话，他们就会推荐你使用，听起来好像很神棍哎，但是真的是大学的必修课。就是如果是愤怒的话，他们会推荐你就是先想六秒钟，然后再去，就所有的决定都要先过六秒钟，然后再去做决定。 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最近有一个精神诉求，就是我觉得我最近自己真的特别轻浮，就是感觉自己总是飘着，然后就是很想，对，不踏实，然后就很想 心里有点浮躁， 对，然后就感觉好像就是心真的需要沉下去的。 那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是因为事情太多了 是吧？ 因为事情太多，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听了一个老师跟我说人的状态其实特别特别追求稳定和安稳。有的人你别看他特别特别忙，但他其实一直在忙到，是你的心在忙到，那样你会觉得自己在飘着。好像你可以应该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决定一下生活当中哪些事情比较重要，去排一个序，然后慢慢找一找。我最近也在找。 是吧？ 是的。咱俩就真的已经可能是在天花板上播的吧。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朋友们有很多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大家的工作节奏都太快了，甚至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家庭，照顾自己的朋友，梳理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好好的跟雅欣来聊一聊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怎么去提高自己的情商，让自己生活得更开心一点。 对，这其实就是这个课程的话，最后你会发现就是理论还是理论了。有时候你会说你讲听过很多道理，但是可能还是过不好人生的感觉。有时候的话你会愤怒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记得就是要先数六秒钟再说出那些伤人的话。但是 哦，是六秒钟是吗？你刚刚说的是六分钟。 对的，六秒。 对，想六秒钟已经足够， 六分钟根本憋不住啊， 所以真的憋不住就会对，就是会有那个感觉。但是本身你知道了一些东西之后，更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他让你明白到，就是比如说你来到大学的时候，你不只是就是学到知识，或者说是以后要找什么工作，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吧，就是做一个更会考虑身边的人，或者是让身边的人感觉到舒服，让自己也感觉到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进入社会。就是其实那个课是给你这样的感觉的。所以他可能如果说是要，与其说是控制情绪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我觉得更多是让自己达到一个舒服的状态。就是可能你不一定非得要满足那种社会要求你要做成什么样的人那种感觉，其实更重要就是你自己跟自己达到一个就是 平衡的相处的 平衡的状态。对对对。 你觉得当时你在上这门课之前和上这门课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啊？就比如说在面对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突然不会像以前那样去处理了，会换一个处理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他就会他教你的理论你会感觉说好像都是一些你都明白的道理，但是你真的就是去写一些反思的那种论文的时候，你会真的去想到自己的那些情绪，就是平时 要写下来。 对，要写下来。就是平时你可能会有对自己的一些无端的指责，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完美，然后犯过太多太多的错误了。然后你把那些东西都写下来的时候，然后你再去想，就是影响你人生当中的最严重的一种负面情绪是什么，然后你就想到其实就是可能就是这种对自己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可能 对于我来说是影响我人生当中最大的那个负面情绪。你找到了它之后，然后你想办法去，也许是暂时回避它，或者也许是通过以后你获得了更多的爱去慢慢消除它。就是你先面对这个事情，然后你就可以之后，然后过了这个事情之后，你就可以把它解决掉。所以其实是这个课程让我发现了，可能说给我自己造成影响最大的那种负面情绪吧，可能就是对，就是对自己不合理的一些要求。 你会有什么负面情绪？你觉得你需要去解决吗？ 我觉得我最近的负面情绪蛮多的耶。 你可以先剖析一下，我觉得刚才雅欣给我的一个启示在于你要写下来，就是不要总想最近负面情绪。 我刚刚在我自己的就是脑子里的本子上 列 出了一些。 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但你知道，我觉得我最近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越来越不愿意分享。 哪些方面？ 就是你知道，就是 你 知道， 好的，你天天给我带包子， 我今天也给你带了，OK， 开心。 然后。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情绪管理在有一个阶段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是一个说话还挺直的人，就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我觉得好像慢慢就是从伦敦回来，然后经历开始工作以后，我现在越来越有一种习惯，就是当我觉得这句话说出来会感觉造成一定的伤害力，或者是杀伤力，或者是造成一定的就是局面的重大改变的时候，我就会在内心先停个五秒，然后大多数的时候，现在对我而言，这样的话我就不说出去了，你知道吗？ 是。 然后就是，甚至于有的时候，这种话会延续到，就是会，就关联到朋友。就现在，只要我跟就是那种，比如说，就是我感觉好像并不需要真正的就是特别掏心掏肺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些话，我觉得不是说我出于我自己的功利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这个话说出去又没有用，然后你还会让他难过，那又何必再说呢？ 但是会不会纠结呀？就觉得人和人之间难道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心理建设，我就觉得说好像这样的话其实不说总比说出来好吧，然后我就现在变得就是很多话，越来越多的话都选择不说了。 不说的人你会不会觉得跟他并没有那么亲近？ 不是，有的时候反而是因为亲近你也选择不说。就我终于领略到什么叫做有的话就是不要说出口，然后总比说出口来的好。 你知道我最近经历过这个，在这个纠结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年龄的转折，就以前小的时候，咱们很年轻的时候，十八九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追求天真烂漫嘛， 就两三年过去 对吧， 二十一了， 心直口快嘛，对吧，两三年过去二十一，然后那个时候也挺心直口快的，又两三年过去二十四也挺心直口快的，然后又两三年过去了，现在呢就是就觉得开始慢慢的意识到好像会伤人。 对，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我关系很好的朋友圈圈嘛，有一次在群里，就我们是很小很小的群，三个人的群，就是都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呀，他就跟我说珊珊，我觉得就是我知道你情商很高，所以你刚才说的那话有伤到我，就你是故意的啊。然后他那句话又点醒我，其实我的潜意识就是故意的就是有一种我知道这句话会伤你，我还要说出去，就为了自己让自己爽一下，因为可能你先让我不爽了还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后来我就开始意识到，如果我是故意的话就显得很不好，就开始也想是不是要开始控制一下，不要去说伤害别人的话。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多久，就会觉得人和人之间应该这样吗？难道没有就是更好的方式？确切的说，是不是应该什么话都说，只是要注意表达的方式和表达的语气呢？ 我觉得有些话是真的完全不要说出来，就是没法，就是有些东西是最好不要讨论的，所以这些东西这样子讲我也不太知道，因为关于人生的答案可能我们自己都在去想， 是不是一些我无力改变的事情，比如说水水会说珊珊你有点胖，他可能就不会说了，因为他觉得反正我减肥我也减不下去，我也减肥只减三天。 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让我感觉到每一个人其实你的内心比如说像一张纸一样，就是每一个人叠出的那个折痕是不一样的，就你每讲一句话其实就相当于把他内心的那张纸叠一个折痕嘛，然后有的人就是你叠的那个折痕他自己还会画到线，所以你就觉得好像你说出的这句话会改变他，然后让他并不往好的方向走，反而会让他更沮丧或者更难过，然后或者说他多年以后都还记得你这样的话。我觉得特别是情侣之间是最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就是 伤人， 其实那个时候你说的那句话并不是你的本意，但你故意说出去以后 对方就会觉得这个痕迹很重。 自尊往往把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 哇，你没有唱到走曲折的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歌呢 后来听出来了，对不对？我觉得要好像想的这个稍微的正能量一些，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说话太直了，有点太伤人了。然后因为我是豌豆公主嘛，我特别在意一些细节，就可能比如一句话或者一两件小事戳到我了，我就有点不开心。以前就可能会直接发脾气或怎么样，后来我就想着，哎呀算了，我不想让对方伤心。我觉得对方其实也挺辛苦的，跟我相处也挺累的，我想那就算了吧。然后发现我这种人哈，然后我第二天我就忘了，就是我已经忘了昨天那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了，我就后来才突然意识到，可能你当时在意的那个点根本就不重要。嗯，可能就等一等，等一天也好，等六秒也好， 对， 看看到底重不重要，是不是要说出这句伤人的话。 嗯， 但有时候其实完全不说的话，其实也就是我觉得真的得看情况，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可能相处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就是不管是。当然不管是亲人还是恋人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就是面对面交谈的时刻。 你们知道我最近有很认真的在考虑我要不要去见心理医生。 真的吗？ 我真的非常非常认真，就是不是那种出了问题的那种，就是因为我最近就遇到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两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其实实际上就是你看心理医生其实是一个很良性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说其实你内心有一些苦闷或者是有一些需要排解的地方，你其实是需要定期的去看看他们，然后并不是说你有病你才会去看医生。 明白。 就比如说类似于，我觉得不要讲心理医生嘛，叫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心理治疗师之类的。然后我就是觉得自己的情绪在有的瞬间，就是在管理的情况下，就是在人多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可能失控了。 嗯嗯。 然后我觉得反而是让我觉得我自己待着的时候， 喝两杯酒试一试。自己待着的时候比较容易失控吗？ 然后我自己待着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最近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嗯嗯。 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好像人生没有再往一个自己真的希望的方向发展，然后好像这样的时间也不短。 嗯， 所以我最近其实常常我觉得我的内心会有的时候会被恐惧占领。 嗯， 你们会有的时候感到那种害怕吗？就是你害怕说自己好像时间越来越少，然后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好像离你越来越远的那种感觉。 嗯， 你有吗？ 有 没有？ 当然会有。我觉得是因为咱们可能就跟我说的年龄阶段是一个意思。 嗯， 刚刚好我们经历的这个年龄段就是在想这些事情嘛。嗯， 对不对？ 哦，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每个年龄段真的都在想每个年龄段应该想的事儿。 那你这样好不好？ 还挺有趣的，因为其实， 啊， 就是我不是因为就是心理疾病，但是之前的话我们学校都有那种心理咨询师，然后就是让大家就是都有一些可以去聊自己心理的事情的那种心理咨询师配备，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就是在英国的学校。而在英国的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光是面对考前压力，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些心理咨询师的配备，你可以去找他们。然后那个时候跟心理咨询师聊天的时候，那时候我有聊过，就有点像你这时候那种烦恼，就是在想自己以后的那种状况。然后当时我的表述就是感觉说我已经看到自己以后的人生就是其实做不成什么事情那种感觉，因为就是在抑郁嘛，那个就不是那种抑郁，就是考前的紧张，我觉得是一种压力，就是感觉说对，就是会产生那种消极的想法。然后当时他就直接站起来，然后把我背后那幅画拿下来，他说你也想象不到我会做这件事情。 嗯， 就是其实你预料的东西跟实际上会发生的不是完全会一样的。 嗯， 然后但是心理咨询师他给你的那个就是给你那种安慰的方式的话，其实是他就会很认真的去听你所有的问题，然后他不会说你的想法是不合理的，他会告诉你说你有这些就是消极的想法，这些负面的情绪都是很正常的，毕竟你经历了这些事情。然后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就是去慢慢的把这些事情排解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可能不会像甚至有些亲近的会告诉你说你经历的这些事情其实并不算什么，当然还有过得更惨更苦闷的人，但是心理咨询师不会跟你说，他会让你就是首先你不要让你因为有负面情绪而指责自己，就是你是一个正常的人，会产生这些情绪是正常的，然后他会告诉你怎么样把这些情绪慢慢的去消除掉。 嗯，我觉得好像心理咨询师最重要的功能是和朋友倾诉的功能不一样，他们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这些专业的术语或者专业的思路来引导你。 对，嗯。 然后你真的想去见心理咨询师是吗？ 我真的是有在很认真的联系一个很不错的心理咨询师，然后他是属于他自己开了一家咖啡店。 嗯， 然后我有在想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 咱们直接这样好不好？你邀请他来上节目，你连心理咨询师的费用都不用付了，对不对？ 就是我就会觉得，其实，在人生当中，嗯。 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适合跟人倾诉的。 是的。 然后有一些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并不是说你和朋友不够亲所以你不跟他说，而是你觉得说有些事情你想集中的跟一个人就是疯狂的倾诉一下、嗯、然后我突然就觉得说，就是那就见个心理咨询师好了。 嗯，而且心理咨询师还是跟朋友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可以从一个更旁观者的角度去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帮你梳理一下。 对， 对吧、 嗯、因为我 怎么觉得你要哭了呢？ 不是，因为我最近发现有些事情和朋友倾诉，越倾诉越难过。 但其实有时候我感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像你知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感觉大家都泡在水里，然后你要跟他倾诉的话，你要想可能是不是他也在经历一些很难过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就是大家说着 对，但是这是有一个专业撑船的人，可能你就直接上船会比较好。 但我跟你说，好的还好在你就是看到朋友和你一起是泥菩萨过江。 哎，对， 最怕就是那种他已经过完河还穿着双白鞋等你的那种。 这都不是事儿，是吧？啊，但是我觉得刚才水水会问我说，你会有这样的感想吗？我觉得我也会有这种状态、嗯、然后你会发现同龄人其实差不多，我就会算是一个小小的心理安慰，这可能是人生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大家就处在一种稍微有点开始自我怀疑开始想寻找方向的一个迷茫的阶段。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不是有点晚，就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在很早，比如23、24岁的时候、嗯、就已经完成了自我怀疑的这个阶段了、 嗯、这样吧，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是我特别容易用来做自我激励的一句话，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会用这句话做自我的激励呢？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嘛、嗯、我不是庸人。我绝对不是庸人啊，我千万不能自扰。但是好像年轻人会经过这样一个开始慢慢的打破自己一些心理预期，然后承认自己不是那个特别了不起的人，再开始找到一个平衡的过程。 嗯，因为说实话我挺羡慕雅欣的生活状态的、嗯、因为她是在书店工作嘛、嗯、然后她虽然就不是说直接和书接触，但比如说碰到一些文创的产品，或者说在进行概念的提炼的时候，我感觉她其实实际上是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更阳春白雪的那一类人。 你算是特别阳春白雪吗？ 我觉得他算 是吗？我觉得会是，如果说是在做一些跟文艺有关的产品的话，会本身写的稿子可能会感觉是文艺挂的，但是当然在现实当中就是做一些可能产品调查，或者说是去思考稿子的时候，我不会感觉说自己在做一件特别高雅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如果要想稿子的话，就真的就是熬夜，然后就看起来也是很疲倦的那种样子，然后就不会有一个就是特别有那种像大家坐在主播间然后就很光鲜亮丽的那种工作状态、 嗯、我们俩啥时候光鲜亮丽啊？都基本上是睡衣啊。哎，你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吗？因为我觉得好像雅欣从坐下让我觉得她还是挺阳光的一个人。你看像咱俩都是就是伪装得很开心，对不对？其实心里还是有个角落会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吗？会有些， 就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你不能进去的房间嘛，对不对？ 是吧？你有吗、嗯、这个不能进去的房间？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还是会有的， 绝对会有，只是 打开这个房间的话就不会，那个打开的人也不会出什么事啦，就是这样说。 真的、哎、我打开。 你没有钥匙、欸、 打开 我要给 钥匙， 我要先把钥匙给你。 但你不要出差好不好，我们一起去。 哎，所以说比如说像你遇到一些在那个房间里的情绪问题的时候，当时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上了那门课程、嗯、后面有一些什么实用性的指导性的东西现在还能陪伴你去度过一些不好的情绪？ 我觉得其实啊，这样讲好像会觉得就是那门课其实他教给我是理论的东西，然后当时的话当然是会选择说赶走负面情绪啊，会那样去想，但是那个东西的话就是我感觉他就是解决了一些让我可以就是正常的去上课，然后正常面对很多事情。但我觉得要从根源上解决就是情绪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亲密的人的陪伴还很有用。我觉得就还得大家还是要拥抱现实。就是 单身。 不是我那亲密的人的意思就是感觉说是跟家人就是有更多的交流、嗯、就是可能 亲密关系 对，就是感觉就是感觉比如说出国或者说出来工作了之后跟家里面的交流就少了，然后但是其实当遇到一些情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如果家人是就是善解人意或者说是就是特别理解你的那种感觉，就比较就特别爱你的时候，即使他们不善解人意 一旦特别爱你的时候，其实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的就是生活当中的和解和安慰吧。 嗯，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就是还是人要处在一个连续不断而且拥有强能量场的一个情感关系和连接当中。 嗯， 对 不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长期的快乐的情绪其实也是一种幻想吧。我觉得其实是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的，虽然说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感觉别人是这样的状态，但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一个像生活漩涡一样，就其实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把自己卷起来那种感觉，就是都是一个暴风中心的感觉。所以其实就是不要幻想每个人都很快乐，就其实大家都对，就是 都在泥潭中。 对、哦、所以我觉得这样想的话就不会感觉说自己有负面情绪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就真的是首先不要指责自己，这可能是我在课里面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嗯、就是你不要因为自己有了一些负面情绪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或者给别人带来很多麻烦、嗯， 不要强行让自己开心啊！我看到这个时候直播间进来一个姑娘，她其实已经陪伴咱们很久了哈。她的名字特别适合今天的话题，因为她叫做小天使。 好的。 嗯。如果这个时候刚才聊了什么大家都在泥潭中这样的话题，然后给大家送一首什么走在风雨中，会不会太悲伤？ 会太悲伤了。 但是呢，其实我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图片，其实也特别想跟水水来分享、 嗯。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什么呢？是一个创业曲线。我觉得好像这个创业曲线可以用到人生当中来，也算是一个人生曲线。它是一个这样的曲线，啊、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尖，就是一个像塔的形状，开始迅速的往上拉升，这个叫做入望之狂。 okay. 年少的轻狂，然后会快速的下降，叫做现实之退，然后会在低谷持续很久，叫做忧伤之谷，慢慢的开始有波动，改进之坡，无能之愧，然后希望之巅，安乐之地，慢慢的才开始往上涨，到达一种比较好的境界。所以说人生可能就是这样，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有漫长的时间需要我们去寻找自己，甚至会产生自我怀疑，但是没有关系，水水，我在陪着你， 我也在陪着你。 嗯， 然后有雅欣也陪着我们， 是的， 陪着大家、 嗯、 对不对？嗯， 多么正能量的以及多么温馨的一个结尾， 对对对，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嗯， 那最后结尾再给雅欣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说一说你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话好不好？嗯， 这样子，我突然间我好像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我感觉就是上了一些可能在跟其他可能内地的同学交流的时候，就是大家大学里面没有上过的课，然后大家都会感觉这些课蛮有趣的，但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课程，比如说像这个情绪智能的课程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了解一下的话会感觉对自己还蛮有用的，因为就是生活当中当然会碰到很多情绪的问题，然后能够在这边给大家分享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难过的时刻，但是呢就是不要因为这些拥有这些难过的时刻就指责自己或者觉得自己不好，就是其实很多事情第一都会过去的，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真的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差劲吧，我觉得是就是这些课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 OK， 谢谢雅欣。那以上呢大家所听到和看到的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呢是活力 Music 课，明天是王爽孔文，我和珊珊终于可以休息两天了，那我和珊珊和你们周末再见吧。 一定 要放一首嗨一点的歌，橘子汽水，来自南拳妈妈， 拜拜。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